给你， 想起你那边的空气，有什么精彩的话题，你还是温柔给我完整的距离，我的声音在笑，泪在流，电话那头的你可知道，时间若是那么大，为何我要往你不出逃，我的声音在笑，你在一秒，电话那头的你可知道，时间若是那么小，为何我的真心你听不到。电话那头的你可知道？